在这首歌曲无论是编曲还是包括后面这样的一个欢呼雀跃声，感觉都是非常欢快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曲。然而呢，整首歌曲探讨的内容却是好像平时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当中，我们每一天很忙碌，我们每一天会有很多的压力，我们每一天在压抑着自己，而到了周末的时候，似乎大家都会卸下种种的负担，开始变得浮夸一些，开始彻底的去做自己。而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点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你，周末的你还是周间的你更像你自己。所以希望各位在周间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有适当的片刻，可以让自己不是那么大的压力，可以让自己放松开心舒服一些。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哪儿呢？其实提到英国，大家会想到很多非常著名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但是英国的村庄小镇其实也是非常有看头的。英国的村庄小镇呢，被称为是全世界村庄的代表，整洁宁静古朴又非常的优雅。所以各位，今天我们一起去英国的村庄小镇好好的看一看。别废话，喜欢就踏上我们的行程， Come on Let's go。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新的酬劳，在今夜凉水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做饭对无效，聚焦了，夜里面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冬秋 张力很强很有 power 的别废话，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一首新歌。他现在真的是在舞台上越来越做自己了，越来越可以释放出自己更多的能量，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喜欢并且爱上了 Tia。 今年呢，他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的专辑，应该会在这个月或者是下个月的时候就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刚才我们说到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去英国的村庄当中去看一看。首先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叫做库姆堡。库姆堡呢，它的位置是在布莱克溪谷的下游，这个地方啊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一直是深藏在英格兰的小峡谷当中，也是目前英国保存的最完好的一个古村落了。 如果各位有看过电影《狼人》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狼人》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来到库木堡古镇，你会发现全城只有一条石板弧形小街。这条小街呢，如果我们从高处去看的话，会觉得非常的娇小可爱。而沿着这样的小街，我们一路往前开，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格调一致的英式小屋，它们都是黑瓦，然后淡黄色的墙壁。这里还有一些当地人开设的小旅馆。如果各位有空闲的话，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中世纪的小镇住上几日，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有情趣的。街尾小溪穿过，和缓的小桥流水，鸭子也是在划水缓缓的流过，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在了500年前。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古镇当中，时间放慢下来，我们的思绪呢也渐渐的停歇下来。你可以放空，也可以去想很多事情，然后被这个15到17世纪的乡村所深深的折服。一个人来，你会想很多事情。 我看见你清早起床，一个人吃早餐，你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早安。我又看见你在梦里用力地朝他挥手，失落的醒来点燃一根烟。我看见你站在高楼的阳台上望远方，那里是家的方向，有暖暖的 这首《一个人》是季秋阳的新作。他有一天一个人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一直写到了清晨6点，然后呢他把窗户打开，看到了蓝天白云，那一刻他觉得一个人也可以很浪漫。 没有爱情，只靠理想支撑的城市，纷纷飘落的雪花告诉你冬天已来， 于一个人的歌曲其实有挺多的，比如说像阿桑唱的《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再比如说有 Yoga 林宥嘉演唱的《我总是一个人在习惯一个人》。好像关于一个人的歌曲似乎都是相对比较苦闷一些的，但是在刚才我们听到的季秋阳演唱的这首作品当中，虽然歌词当中依然透露着许多现实当中的无奈，我们很难去改变的一些东西，但是整体想要表达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面对现实，然后呢怀抱着希望，因为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季秋阳说这首歌曲呢还是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正能量，他也是在今年大概会在月底的时候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全新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时光当》，就像这三个字一样，时光当铺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啊！来到这样的一间时光当铺当中，可以用一个你最珍贵的东西去换一件你想要的东西，你会拿什么去换什么呢？想一想吧。有没有人想要拿一些东西去换旅行当中非常美的地方呢？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里叫做奥尔夫里斯顿小镇，英格兰的奥尔夫里斯顿小镇呢就在伦敦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的，这里呢是典型的英国普通老百姓居住的英式小镇。有人会说为什么要去普通老百姓住的地方，听起来觉得很无聊，但是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一切是那么的祥和平静，整个建筑又是那么的特别。小镇的内部呢有着黑白色相间的旧木屋，古老的街道，绿茸茸的草地，美丽的小花以及悠闲的人们。一切都是在很平静地发生着，就像此刻我们听到的万芳在念一些年份，似乎这些年份在不断的更迭当中，但是在这个小镇当中时间是凝固的静止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2018来自于万芳。 时间仍然继续在走，醒来变成软弱的借口，最爱的无缘，如果不走，那么窗外的雨相爱是不是就得厮守，欢乐总是转瞬即走，问你是否曾经真的有 悲伤是不是就 相爱是不是就得厮守？快乐总是转瞬即走。 延续刚才所说的时光当铺这样的一个概念，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万芳的作品《时间仍然继续在走》2018，为什么叫做2018呢？当然这首歌曲曾经有过一个版本，这是1990年万芳出道的第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同时呢也是他今年在台北办的一个演唱会当中的一个主题歌，时间仍然继续在走2018。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好像小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总会觉得每一天怎么过去的那么的慢呢、啊、希望时间能够快一点，然后我们可以早一点的长大，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去了。这首歌曲当中呢有很多的歌词会特别的发人深省，比如说悲伤是不是就得泪流，幸福总是短暂停留，相爱是不是就得厮守，快乐总是转瞬即走。在这首作品当中呢，万芳跟他的原作者黄玉玲进行了重新的改编，这样的重新改编依然让我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些老歌它重新的一种味道和一种重新的精神，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去。好的，来到了英国，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漂亮的小村庄，也听到了一些会让我们思考的歌曲，接下来当然要听一下英国本土的作品了。提到英国歌手，近些年的 George Ezra 怎么可以不提，他今年也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 The sun ain't changing the atmosphere, architecture unfamiliar.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South of the equator, navigator,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Deep sea diving round the clock, bikini bottoms, lager tops.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We got two in the front, two in the back, sailing along, and we don't look back.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转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将于4月15号晚在北京雁西湖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此次电影节亮点不断，开幕式红毯历年是群星璀璨，今年的红毯依旧是阵容强大。今年电影幕后玩家在众多候选影片中脱颖而出，将作为开幕影片亮相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幕后玩家的监制兼主演徐峥、女主角王丽坤都将出现在开幕式。2017年最受瞩目的国产电影毫无疑问是《战狼2》了。本届北影节开幕式上，《战狼2》的编剧、导演兼主演吴京亮相红毯，同时片中女主角瑞秋的饰演者卢靖姗也将随理查的姑妈剧组出现在红毯仪式上。今年的北影节开幕式将迎来众多兼具实力与魅力的女演员，最耀眼的当然是女演员舒淇，因为她同时也是本届北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委会成员。超模出身的杜鹃恐怕是红毯上最冷艳的一位，此次杜鹃将随霍建起导演新片《如影随心》剧组惊艳亮相。此外，歌手吴克群也将出现在北影节开幕式上。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歌曲是必不可少的元素，而在歌曲的类型当中，有一种是你无论何时听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带感，非常的可以跟着它一起律动，那就是雷鬼。 Ladies and gentlemen， 前面有一些唱雷鬼的小朋友，他们在进行一些对话，接下来这首歌曲很有意思。 OK, here we go. 1, 2, 3, 4, 5, 67, 我到底 OK 1, 2, 3。 火辣的闪电是比比你，在那个眼中是太兰博基尼，你看着我不断的给我眨眼睛，秒懂市场典型不单纯的安静，帅帅，嘴角微微上扬，心跳加快，爱爱，不能对你谈情说爱，亲爱的 I'm sorry。千万别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 married。 你要小心，彼此说话的距离是越来越近，我的心欲望和道德开战早已枪林弹雨哟，可惜我不是那风流的零零七，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共度缠绵，我所说的无名指套着金刚圈，注定成为了你我无言的结局。爱爱妹妹劝你早一点想开，爱爱我早已有了我的爱，爱亲爱的 I'm sorry， 千万别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 marry 亲爱的对不起，我不想听你哭，知道你年轻漂亮又美丽，我还是爱我的 lady， 有爱爱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爱爱会有更值得的男人去爱你。 I'm so sorry so sorry so sorry so sorry I'm Mary Mary。 马斯卡的一首新歌叫做 I'm sorry，这首歌曲呢，音乐性非常的丰富，但是会让人听着歌词不禁的莞尔一笑，有一种灰色甚至是黑色幽默的感觉。马斯卡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亲爱的 I'm sorry， 千万别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 marry， 亲爱的对不起， 是的，马斯卡说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见到一些非常漂亮的风景。当然，有一些男生可能会见到一些真的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呢，可能会心动，可能会想要搭讪，但是仔细一想，不可以，因为自己已经有了家室。所以这个 I'm sorry 对的就是美女，对的就是所有诱惑自己的人事物，想要说的就是 I'm sorry， 我可以把控我自己，我可以掌管我自己。所以说是一首灰色幽默的作品嘛。在今年的时候呢，马斯卡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 马斯卡 Station 第二关。什么叫做第一关，什么叫做第二关哈？首先先说一下第一关，第一关是他们之前的专辑，曾经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叫做东南美，而第二关呢就叫做 马斯卡 Station。 他们是用一种游戏的思维来挑战生活当中的种种的难关，突破常规去创建关卡，然后再大放绝招，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所以今年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第二张专辑会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会去英国的各种有意思的村庄小镇去看一看。前方我们到达的是波特美林。威尔士波特美林村呢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来到英国，谁说感受不到意大利的风情，在波特美林你就完全可以，因为这里采用了意大利的建筑风格。建筑师呢是在蛮荒而富有异域情调的园林当中去兴建了一座纯意大利风格的乡村，来到这里会让你耳目一新。它坐落在江河入海口，会途经浓密的灌木丛以及林地，这里呢也是非常著名的陶器的产地。反正吧，来到这里你会觉得一切跟你想象当中的英国是那么那么的不同。所以 I feel frustrated all the time, over and over. Bittersweet, you and me. Ain't no way to understand how I believe we make it to the end. When you just couldn't feel, I negotiate between love and hate. And it winds up just the same. Try to understand what more could you do? You just couldn't hide the truth. I compromise to get by, to survive. You won't see me cry. I give you day, copy your mistake. Sure, I'm moving on. I'll be staying strong. Took a lot.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Whole Lot of Love， 全部的爱，用全部的爱去爱一个人，爱而不得之后呢，用全部的爱去恨一个人。好像听起来恨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在恨你的同时，对于他自己而言，这也是一份他自己的爱的表达呀。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去到的威尔士波特美林村之后感受到的。为什么来到了威尔士要听 Duffy 的歌曲呢？因为 Duffy 就是出生于威尔士的威尔士著名的灵魂乐的歌手，他的声线呢似乎更加的明亮和文雅，他也会在自己的作品的演绎当中呢加入一些 pop 的成分，去稀释纯粹的 soul 的元素，所以听他的这个 pop 的元素的这样的感觉，你会觉得整体是非常的和谐，非常能够让年轻人接受下去的。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四月十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很古老的旋律，会搭配怎样的音乐呢？这样的歌曲会不会让你再循环呢？ 有段停不下的歌曲循环脑海中，有个生活重复到底，急促的呼吸。 有段停不下的歌曲循环脑海中，我切不去。有个生活重复到底，急促的呼吸，我看不清。哎，为何就像我的生命，西边就落下，东边又升起。明日依旧循环如一，我沉默不语，跌倒又爬起，反反复复哼着困惑的旋律，感触也越发细腻，自言自语仿佛在娱乐自己，不语世事默去，反反复复哼着困惑的旋律，问自己该往哪去，解脱想能为那谁燃烧殆尽，自作多情也行。 无端停不下的歌曲循环脑海中，有个生活重复到底，急促的呼吸。Loop loop will you circulate? Loop loop all the day. Loop loop will you circulate? Heart has faded away. 反反复复哼着困惑的旋律，感触也越发细腻。自言自语，仿佛在娱乐自己，不语世事莫句。反反复复哼着困惑的旋律，问自己该往哪去。也多想能为那谁燃烧殆尽，自作多情也行。有段停不下的歌曲循环脑海中，我切不去。有个生活重复到底，急促的呼吸我看不清。为了救下我的生命，西边就落下，东边又升起。明日依旧循环如一，我沉默不语，跌倒又爬起。 刚才我们听到了威尔士的灵魂乐歌手达菲的作品，此刻我们听到了这首循环呢，来自于崔开潮，而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呢也是 New Soul， 几乎是延续着达菲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的。崔开潮呢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位音乐人，感觉是非常有才华的，95年出生的，西南科技大学才刚刚毕业没有多久，然后呢自己在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已经推出了不错的一些很有自己的个性以及很有自己的音乐态度的作品，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那除了循环，他还尝试了很多其他风格的，比如说punk啊等等。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小镇当中看一看，前方我们要去的这个小镇呢叫做贝德格勒特。威尔士人呢称这个小村叫做贝德格勒特的小村呢，是斯诺多尼亚国家公园当中最美丽的小山村，四周环山，两条由山上流下的小溪在这里是汇集流过的，古老的石头楼房依山傍水的在那里静静地伫立着，非常的安静，没有任何的喧闹。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脑海当中总在回荡着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但似乎更能打动人心，很多人都有翻唱过这个版本，最动人的还是邓丽君的版本，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